第41集。 啊，追！ 孟昭和陆时琛快步朝楼梯口跑去，追向黑影躲藏的方向，其他的警察也闻讯紧随其后。警察们在赵队的指挥之下，分散至不同方向，对整栋楼进行全方位的围堵。黑影一边在烂尾楼内与警方周旋，一边通过窗口观察着周边的状况。见警方已经逐渐聚集到他所在的四楼，黑影立刻朝楼梯口奔去，疯了似的向下跑。孟昭和陆时琛紧随其后，其他警察也进入到了楼梯口，上下合围，让黑影成为了瓮中之鳖。孟昭说， 赶紧投降，放弃不必要的抵抗。 就在此时，黑影忽然朝着离他最近的窗口纵身一跃，借着尚未拆除的脚手架的缓冲，他狼狈地跌在了楼下。然后他挣扎着起身，一瘸一拐地朝着没有警察围堵的方向跑去。谁也没有料到这么高的楼层他会跳得这么干脆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毫不惜命的亡命之徒啊。孟昭和其他警察迅速下楼，全力追击受伤的黑影。就在距离黑影还有不到十米的距离的时候，孟昭忽然注意到，此刻烂尾楼前方的小胡同里居然站着一个小女孩，正有些发懵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而这个黑影也正朝着这个小女孩的方向行进。孟昭一惊，想冲过去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走投无路的黑影一把掐住小女孩的脖子，把小女孩挡在身前，锋利的匕首抵在了小女孩的脖子处。 都给我停下！ 孟昭和陆时琛同时停下来，他们终于看清了这个挟持小女孩的人的模样。这个人的左耳处缺了一块，正是刀疤。警察们都停下脚步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 后退，都把武器放下，再靠近一步我杀了他。 你不要激动。 孟昭平复着呼吸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沉缓一些。 我们可以放你走，只要你先放开这个女孩，别的要求我们都可以谈。 你们这些条子少他妈的废话，我手底下的弟兄前几天刚栽到你们手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谁也不信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 说着，刀疤掐着小女孩脖子的手指收紧了，与此同时，他谨慎地退到一处墙壁的边缘，依靠墙壁支撑着自己已经受伤的身体。 救救我！ 小女孩缩在刀疤身前瑟瑟发抖，嗓子里犹如小动物般发出求救的呜呜声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 救救我！ 亲眼目睹过刀疤刺穿同伴的心脏，孟昭知道眼前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十足的疯子，很难说下一秒他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，他必须要首先确保人质小女孩的安全。孟昭定了定神，看向刀疤，声音也放低了。 我求你，放了这个小女孩。 你他妈当我傻呀？放了她，让你们来抓我。 救救我。 与此同时，小女孩不断地震动着身体，竭力地发出尖细而绝望的求救声。 救救我。 闭嘴。 刀疤有些烦躁地收紧了手指，掐得更加的用力。小女孩的身体抖得更厉害，但却不敢再继续出声。看着小女孩已经被掐得泛青的面孔，孟昭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行动。他对刀疤沉声道， 那就用我来交换这个小女孩，以我为人质，你一样可以从这里逃出去。 刀疤打量着孟昭，似乎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。他在动摇，同时也在谨慎地犹豫，因为他并不相信自己。孟昭判断着刀疤此刻所想， 要在保全人质的情况下尽量拖延时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狙击手应该在赶来的路上，只要狙击手到位， 那人质被解救出的可能性就极大。 在刀疤的目光之下，孟昭卸下了腰后的手枪，躬身放到脚边的地面上，然后站起身看向刀疤说， 这样够了吧，你不是一直想杀了我为你的兄弟们报仇吗？还有你的耳朵也是因为我才没了的吧，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不要，哪怕你要鱼死网破拉着我陪葬，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？ 听到这儿，陆时琛抓住了孟昭的手腕，却被孟昭轻轻地挣脱了。 条子还真是命贱呢。 刀疤的脸上露出了戏谑的笑容，他思考了一下，似乎是认可了孟昭的话。 嘿呀，就喜欢自己上赶着做人质是吧，来你先过来，既然你都开口求我了，那怎么着也得表表诚意吧。 你想怎么表示？ 刀疤的表情越发的邪气张狂， 我要你给我跪下。 身后五六个警察已经围成了包围圈，但此刻没有人敢发泄自己的愤怒，更不敢靠近刀疤一步。他们都看向了孟昭，关注着孟昭的抉择。孟昭回答得很干脆， 可以。 众目睽睽之下，孟昭注视着刀疤，脊背挺直，缓缓地跪在了碎裂的水泥地面上。陆时琛看着孟昭笔挺的脊背，微微地皱起了眉。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孟昭下跪，而每一次下跪都不是为他自己。亲眼见到警察向自己下跪的这屈辱的一幕，刀疤的脸上透出了一丝癫狂的神情，看得出来他对眼前这一幕非常的满意。 你们这些条子不是很狂吗？啊，你们也有今天 啊！好一会儿，刀疤欣赏够了这个场面，才开口说， 老子看够了，赶紧过来。 孟昭站起身，缓步地走到了刀疤的面前， 转过去。 孟昭转过身，刀疤的一只手仍然掐着小姑娘的脖子。他先是在孟昭的身上巡视一番，然后持刀的那只手转移到了孟昭的身上，在确保孟昭身上没有藏有其他武器之后，刀疤收紧手臂，将匕首的利刃抵到了孟昭脖梗的动脉处，而另一只手彻底的松开了小女孩，并用力的将小女孩向前推去。陆时琛上前一步接过小女孩，并示意孩子赶紧远离， 其他人都后退，否则我一刀子捅死这条子。 那锋利的匕首抵着孟昭泛青的血管，似乎随时会刺破颈部的大动脉。其他警察见状，只能按照刀疤所说的步步后退，只有陆时琛站在原地没有动。 后退，后退！ 警察一边后退，一边小声地提醒着陆时琛，但陆时琛仍旧没有挪动脚步，而是把目光移到了刀疤的身上。见警察离自己越来越远，刀疤也开始慢慢地向胡同外走去。看着一动不动的陆时琛，刀疤的嘴角浮现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。 什么意思啊，陆公子，你是不打算管这条子的死活了？ 陆时琛沉着面色看向刀疤，语气中透出不容置疑的命令。 老五，别忘了你该做的事儿。 这话一出口，孟昭微微一愣，这一瞬间陆时琛的神态和语气像极了陆承泽。这声老五的称呼让刀疤惊讶不已，他满脸疑惑地打量着陆时琛，手上的动作瞬间也略有迟疑，他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刀疤迟疑的一瞬间，孟昭的手臂忽然发力，他挣开了刀疤的束缚，他握拳敲向了身前那根手臂的麻筋，刀疤手中的匕首瞬间应声掉落。